闻誉明志，空怀志，身披官袍，不由人。 捉拿曹操是 报与太爷知。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你从何来？ 那刺客曹操被小人拿获了。 有何为凭？ 有保证为凭。 只要尔等拿得不差，再进京去，定有千金重赏。 小人们不愿领赏。 愿者何来？ 愿太爷路位高升呐！ 官俸礼赏分所当然，豪言奉上，倒也不差呀。下令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 是，将刺客曹操押上来。 跳龙潭，赤虎穴，套在壁关，用水之中谋陷我死人亡落口，重重大宋这恩滴水 不跪， 俺曹操上跪天子，下跪伏魔，从来不屈膝旁人。 你可知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俺身犯何罪？ 你行刺东老太师，还身无罪。 行刺东太师，可是你亲眼得见， 虽不是我亲眼得见，先有东太师公文到来捉拿于你，你还敢强辩不成？ 呀！ 听他言，莫要我装备等我孙，陪全身。七思量我自己揣摩天中间，临时非此我气魄，官家我讨起官职改选一臣。第 在帘外为官，可知朝内谁忠谁奸？ 我在帘外为官，怎知朝中之事呢？ 却有无赖。你们的身帘外的官，怎得知朝国臣之交？董卓曾奸雄错我，守吕蒙错朝阳，臣儿雄胆破一心想谋擒那韩世山，或求问你陈公太颇有才学，不思量报君恩，你反主董卓。 听此言 肉嗦，这壮士好像我无计奈何，禁止他若是放嘴对我，若不放又恐怕热气崩破，做思量又暗算，但一定多伤心我，今日你放不放岂有传在我，纵是放也是我心头一有火， 动态 我传你切莫马子的左官，其平官怎能高得平白零落地若齿，其官只能随着欲望，越之后那烈痛多的痛痛超过，穷之大餐的恢复解剖，我把我你换我杀生官此 如何？ 且闻公台忠孝双全，只恐连累伯母与包卷，多有不便呐。 家眷现在远军了无妨啊。 如此甚高，就该连夜驰骋，以掩不信的耳目。 言得其事，暂且施房待查。 暂且告别， 稍可奉陪 啊。 啊 这 这将银信交于右堂长官，扶儿上来。 哦，是是是， 朕那是捉草放草其县令，图谋大事天涯奔。

曹，老张不要人查了。 先知不必惊怕，老汉吕伯奢昔年与你富有八百之交，先知就忘怀了吗？ 哎呀，原来是吕伯父代之丹下马参拜。 三楼要紧呐、 啊！哦，是是是，伯父本堂行状拜见伯母，怎奈之丹有要事在身，不敢久听，告辞。 慢来，慢来。天之国庄乃是贵客，焉有不日之礼？来来来，待老汉与二公前吗？ 这就不敢，这就不敢。 去得定， 我不好要去得定。 好，请呐、啊。怪不得我把灯花放之于许却绕门的墙，我倒是大祸从天降，鬼可领的门从地关。 迎接下夜 将马带过、 哦、是是是， 先知此为是， 此乃是张某县正堂新臣民工，自公台伯父见过。 哎呀呀，原来是父母太爷到了，小老儿不知当面是罪， 岂敢粗草包装捎来探望老丈看一看。 岂敢，二公请坐。 有座。 阿贤之因何这等模样？ 哎，一言难尽呐！ 还龙端转圈，乱朝我更，这辫子压最后。下次虎门郎天赐为臣险些丧，连夜逃去是非抢个中，我见到日的帮我真不作棒，到公堂若不是公堂的便我方只能倒算 的。昨晚你父在此借宿一宵，今日逃回元军去。 得好了。

内藏奸诈，趁此无人，动请来。 天王，是有可以待等老张哥就回来，问他个三言两语。他若无言答对，那是在动情手来也还不请呀！ 哎呀，老师，等他们回来，他们的任务你我岂不是束手被擒？ 一夜之间， 先下手的为强，这后下手我的老娘， 不要莽撞啊！ 来了。好恨老母狗吃国粮， 他人为必有此那心肠啊， 分明要求那天津长啊， 求上年有此风光， 叫王侯不闯， 是不得，是不得。 哎， 反国岂是你我所为？ 俺曹操做事就是要干干净净，你闪开了！黑豹过来烧我他的庄， 杀人你还要过分旁， 不屈不敌吃下狂。 在重房，命公啊，你将他 查一家人误杀了啊？ 真简单， 分明是那老张命家下人等杀出咱样款待你我，岂不是误杀了吗？ 我却不信， 你自己看呐、 啊。待我看来。嘿嘿，蒙的做事特莽撞，我把一家好人 他一家人误杀，待得老张姑就回来，你是那火焰当头 真找马匹逃走了吧。 事到如今也只好一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春风问火乱日人马，我不是家下人失了错话，烟雨不周就得罪了他，小人难猜真火家。回到家去再问真的呀， 他只是将天吃了马，人不走是人有差， 为我天马不走啊， 忘了屈服他几句言语， 你饶了他， 不用你还本 的良心啊。 相公难舍知心话，见了不恩的把话答，啊，先知莫非有回转之意吗？ 回转之意倒有。 哦， 文峰， 哎， 身后坏人， 他在哪里呀？ 他人 啊，哎，哎呀！ 看我一天口言，我供你老长安皇上，你家大小啊。上天呐， 他一家人无杀，尚且追回不及，只得撞来又将老丈剑劈刀旁，是何也？ 斩草持根，免身后无患。 似你这样一心杀人，难道就不怕天下人咒我吗？余英你 人 金 被你杀也就该把吃装来呀，大老张是活人娘 哎，陈公太秀卖完一通烧 不掉 心疼他我岂说怎样，吕伯山与我同将要不家的我把他当做了的对头专将，我杀人我用你担心害怕的胆朝吃真有我好一个比井底之蛙， 井下便催动了真心狂下，家天师不早就在此殿安歇了吧， 但凭于你呀， 殿家快来。 哎，来了来了。哎，客官该是住店的吗？ 可有上房？ 有上房。 将马带过。 哎，是。 不要歇了安宅。 哎，是。哎，客官用些什么呀？ 暖酒一壶， 明灯一盏。 哎，是伙计们，明灯一盏，暖酒一壶。灯到酒到， 还你再来，不还你去吧。 哎，是。 公台，请来。吃酒问 安怕劳顿吞吃不下呀？ 哪里是安怕劳顿吞吃不下，分明建安杀了吕氏全家，你那心中不忿？ 公头大事是什么不忿个儿子，你的一心也特大了啊！ 俺蒙他一身就是一心，特大。蒙得生来一心大，常在虎口学八样，多吃几杯俺。 对他人道，屡教吕伯深破算的一在宝剑之乡，年迈的老丈人仍然皇上去死的冤鬼魂休妖，愿那他自有那生灵能天地天长。不该替县令跑错了我朝，我只是则是不宽宏两道，但是后来则是惹祸的根呀。 岂不被天下人一心，我与董卓同党。现有文房四宝，不免题诗一首，点悟于他。就以四经为题。古大司经曰：真龙心乱一马归九宗，误杀吕家人属口方之曹。命公，命公，方之曹操是奸雄，陈公提。不免寻找马匹，他无走了吧？ 带我看来。